Copyright Goethe Verlag München. Book 2 الكتاب الثاني دروس مع صوت مجانية لمختلف اللغات في العالم. واحد إي إي الأشخاص رنشن رنشن أنا 我 我 أنا وأنت 我和你 我和你 نحن الاثنان 我们两人 我们俩 我们两人 我们俩 هو 他 他 هو وهي 他和他 他和他 كلهما 他们两人 他们俩 他们两人 他们俩 الرجل 男人 男人 المرأة 女人 女人 الطفل 孩子 孩子 عائلة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عائلتي 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 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 عائلتي هنا 我的家庭在这里 我的家庭在这里 أنا هنا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أنت هنا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هو هنا وهي هنا 他在这里和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和他在这里 نحن هنا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أنتم هنا 你们在这里 你们在这里 كلكم هنا 他们都在这里 他们都在这里